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13集，山雨欲来三。陈欢总算明白过来，原来前朝闹得风风雨雨的事儿，都是因为轩辕凛要封他为后。不说别人，他自己都惊呆了，他这辈子最大的念想就是伺候轩辕凛到死。虽然之前他也提过要让自己入后宫，可他以为最多是个小南妃，连君侯的位置都没敢想，更何况是皇后。先帝要册先皇后的时候也是诸多艰难，可先皇后出身名门，又文韬武略，便是如此也费了好些波折。可他只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废人，大字不识一箩筐，更没有什么本事德行去震慑别人。且不说别人反对不反对，就算所有人都赞成，他也不敢坐上那位置，只是想想就觉得心虚。然而轩辕凛说想让自己和他并肩站着，陈欢以为只要身份过了名录就算了，但轩辕凛显然不这样以为。他脾性颇有些执拗，喜欢陈欢就想给他最好的，在他眼里不管是妃位还是君侯的位置都配不上陈欢，即便他除了陈欢不会娶妻，可也还是不够。凭什么他放在心上的人在世人眼里只是个妾？这些话轩辕凛不说，陈欢却能懂，只是他很想告诉对方自己配不上那么好的东西，他不必如此努力辛苦地为他争取。然而轩辕凛的霸道此时才露出来，陈欢想要的他会给，而自己想给的陈欢不要也得要。陈欢没怎么纠结，他对轩辕凛本就没什么底线，既然是他决定了要做的事情，自己就老老实实地待着就好。他终于肯老实下来，不再偷偷往御书房跑，还让林峰找了好些书来看，每天都认字认得头晕眼花。然而一想到轩辕凛现在也不好过，他就咬牙忍了。朝堂上的混乱在临近年底的时候慢慢消停下来，大概意识到皇上主意已定，又因为新的一年马上要来了，朝堂总算开始安静了。轩辕凛的脸色也开始雨过天晴，眉头也不再整日皱着了。陈欢松了口气，但仍旧愁苦，觉得自己根本不是读书的料，写字就更难，以后恐怕会给轩辕凛丢人。在他琢磨着是不是该请个先生的时候，陈荣忽然来了。他已经很久没进宫了，陈欢几乎要将他抛在脑后，冷不丁一见面还有些没认出来。陈荣看着比上回见面的时候憔悴多了，人也瘦了，但看起来对自己却没了以往的厌恶排斥。陈欢有些意外， 你来干什么？ 他顿了顿警惕起来， 皇上不喜欢你了？ 陈荣竟然没生气，只上上下下打量着他。我对皇上本就无疑，你大可不必如此忌惮。陈欢不太信，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可是皇上寝宫，你要是没想法那就赶紧去御书房，这里不欢迎你。 陈荣心里还是瞧不上他，更不爽他在大明宫这副当家做主的姿态，可顿了顿到底把心里的不满给忍了下去。我是奉旨来的，皇上说你要学着读书识字，命翰林院来人教导你，如今背着奸佞的名声，没人可以与你亲近，我在院里又素来被排挤，被迫借了差事。陈欢有点幸灾乐祸， 你这么不招人待见啊？ 陈荣白了他一眼，我不想和你废话，书呢？陈欢也不情不愿让他教导，可要读书这事是他自己提的，轩辕凛那么忙还帮着他选了人，就算再不喜欢陈荣，他也不能辜负轩辕凛的心意。他本以为陈荣会故意难为自己，却不想他治学却很是严谨，教导陈欢的时候也不曾嘲笑侮辱， 陈欢觉得很新鲜，原来这人也有不讨人厌的时候。 看不出来呀，你耐心还挺好。 陈荣不轻不重地吃了一声，我是孔府弟子，自然有教无类，你再蠢笨只要肯读书，我也会教你。陈欢呸了一声， 呸，你才蠢呢，你才笨呢。 陈荣脸色一沉，看起来被惹恼了，陈欢却高兴了，朝他做了个鬼脸。 你快走吧，皇上快回来了。 这么防备他，可见是根本没有把他之前的话放在心上。陈荣皱了皱眉，觉得自己果然还是不喜欢陈欢，其实是讨厌，但他也不想见到轩辕离，所以仍旧抬脚走了出去。陈欢眼见着他走远，心里才松了口气，围着毯子坐在门口等轩辕离回来。不多时就瞧见两道影子远远走过来，他以为是轩辕离带着林峰，连忙跳起来迎上去，到了跟前才发现是轩辕镜。好在两人看起来都十分温和，并没有要吵架的意思，陈欢松了口气。轩辕离探手摸了摸他的指尖，眉心一蹙，老是在殿内待着，到处跑什么？陈欢如今是真的不怕他的冷脸，知道他这是担心自己受寒。 我其实一点都不冷，你看我穿这么多。 轩辕领敲了敲他的额头，那也不行。陈欢傻笑，抱着他的胳膊撒娇。轩辕领叹了口气，拖着他的大腿把他抱了起来。陈欢把下巴搭在他肩膀上，往后面去看轩辕镜。 你们不吵啦？ 轩辕镜叹了口气，圣意难为，只盼事事皆如人意。陈欢松了口气，心里还有些不可置信，如果前朝不闹了，后宫又没人，那他是不是真的要做皇后？陈欢一时间说不清楚自己什么感受，既惊讶又惶恐，还夹杂着茫然无措，却没有多少期待欣喜。他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，大明宫里的人都管不了，怎么可能去管理整个后宫？即便宫里没有嫔妃，可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宫殿，那么多琐碎的事情，陈欢觉得脑袋都大了。可这是轩辕离给他的，他总得努力去做。兄弟二人在饭桌上说了些正事，陈欢听不懂，只管给轩辕离夹菜。轩辕镜临走时深深看了陈欢一眼，往后是福是祸，你好自为之。这话听着不像是好话，陈欢只当他是不甘心，他也理解，毕竟自己这样的人，堂堂贤王瞧不上也正常。以后就算做了皇后，也说不上有多少人背后嘲笑他，嘲笑轩辕离。陈欢只是想想就觉得胸闷，他不在乎自己被说成什么样，可不想轩辕离也有这种经历。世上没有人有资格嘲笑他，别站在风口里。轩辕离一边说话一边朝他走过来，陈欢连忙转身跑过去。 来了来了来了。 他心里还惦记着做皇后的事，越想越胆战心惊，眼巴巴跟着轩辕离走来走去。轩辕离放下手里的书，叹了口气，过来，朕听说今天翰林院来教你识字了。陈欢想起陈荣，顿时有些心虚，连忙敷衍了一句， 啊，就学了一点，你每天那么忙，不要管这些了吧。 轩辕离也的确不关心翰林院到底派了谁来，只想知道陈欢满意与否。眼下他这副样子，就算不满意，至少也不讨厌，那便好。陈欢怕他再问，连忙挤进他怀里。轩辕离只当他冷，借着这个姿势将他抱在了怀里，让他和自己一同看书。陈欢起初还在试图看明白这些读起来很拗口的文字，但他的基础太差，不多时便头昏脑胀起来。他强撑着又看了两行，几乎要睡过去，只好放弃了。但轩辕离还在看，他这么窝在对方怀里，脑子就有些不受控制，想了些起你事，虽然有点羞耻， 但却按捺不住地开始蹭来蹭去。幸运林脸色微微一变，抬手摁住了程欢的肩膀。裴姨说你的身体要节制，不许再撩拨朕。程欢不死心， 可是昨天才一回。 幸运林把他伸出来的手指握住，纠正他的说法，是朕一回，你偷偷了几次？程欢脸一红，低头去翻书，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听见。轩云岭亲了亲他红彤彤的耳垂，低低笑了一声。程欢扭了扭身体，不太确定地看着他。 嗯，我真的做皇后吗？做不好怎么办？ 轩云岭失笑，何须担忧？朕本也没想你母仪天下，朕只是想你名正言顺做朕的人，做朕唯一的枕边人。程欢被这话说得眼眶发酸，把头埋进了轩辕岭怀里。 我怕给你丢人，我就想一辈子伺候你。 轩辕岭的心脏被扎了一下，程欢从来都是这样，付出的时候坦诚直率，毫无保留，可索取的时候却胆战心惊，小心翼翼。他把自己放在尘埃里，卑微的让人心疼。朕会让你的所有念想都成真的。他知道程欢不是当皇后的料，也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，可总得以防万一。程欢和自己的事儿，即便一直瞒着，也总有泄露的时候，到那时只要自己一时失察，他就会出事儿。一个奴才而已，怎么才能保他？唯有高位。只是这话他不必告诉程欢，他也不懂。程欢的确不想太多，只觉得轩辕岭这承诺太重，他怕自己担不起，但又不想轩辕岭收回去，干脆就不说话了，默默地将这些话记在了心里。两人正温存，外头忽地响起了脚步声。没多久林峰匆匆进来。 皇上，贤王殿下求见。 贤王？他不是刚走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轩辕岭心里莫名一跳，总觉得是出了事，便拍了拍程欢的腰。你自去洗漱歇着，贤王这时候来想必是有要事。眼下这个时辰不过一刻钟，宫门便要下药了，贤王此时来大明宫，怕是根本赶不及出宫了。程欢对朝事素来懵懂，听见轩辕岭这么说，也就自己进了内殿，心里却还惦记着等他回来一起睡，却不想一夜辗转反侧，直到天亮都没瞧见轩辕岭的影子。程欢颇有些疲惫，却惦记着轩辕岭，也没心思再睡，捂着隐隐作痛的头爬了起来。 林峰，皇上一夜未归。 林峰隔了许久才进来，脸色不大好看。程欢觉得他没听见自己的话，便又问了一句。林峰摇了摇头， 朝中出了大事儿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